美国的贫困太多了，极少数人占有了太多的财富，太多的人占有的太少，太多的暴力和太多的枪支暴力得以存在。我们是地球上暴力程度最严重的国家，我们制造的枪支最多，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互相射击，我们制造的炸弹最多，我们投射的也最多。我们必须选择共存而不是共同湮灭，选择未来而不是葬礼。 左耳聆听北半球，右耳聆听南半球，环球三十分，陪您一起听遍全球，了解世界。 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，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外语广播最新的节目动态以及我们丰富的各种线下活动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。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，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。4月21日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，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，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《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》，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